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斋雕公，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45集，许完了愿，仿佛了却了一桩心事。他长舒一口气，站起来在案前净了手，点燃六支香插入香炉中，随即再次跪倒在蒲团上，双手合十高举过头顶，向下至嘴边停顿，再向下至心口，摊开双掌，掌心向上，上身虔诚地拜倒，烟雾缭绕着斜升入空中。 敏敏，你快拜一拜。 他急促地唤着端阳，扯着不情愿的少女跪在了蒲团上。檀香气息浓郁，恍惚间耳边传来了一声轻唤： 神女，神女。 一阵风仿佛若有若无的手拂过端阳的脊柱，刹那间头皮一阵发麻，他几乎是被人踩了尾巴，立即跳了起来。 母妃，你有没有听到？你有没有听到？ 耳边却传来越来越多的声音： 神女，神女，快随我们来， 神女，快随我们来呀， 神女，神女， 神女，快随我们来呀。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狂喜的，焦急的，一声叠一声，被狂风搅散，空气被旋转的气流切割得破碎了，那些声音语不成句，慢慢变作了风的呜咽。眼前的光线慢慢暗下去，延伸出一条长而黑暗的甬道，两旁微有亮光，分别摆放着色彩斑斓、神态各异的菩萨像，未显皇家气派，佛像用足金，观音像用白玉，纯粹而威严，高不可攀。可眼前这些菩萨像充满了青绿、靛蓝、朱红、藤黄等颜色，犹如民间城隍庙里泥塑彩图的神像，艳丽而诡异。端阳难以置信地望着，脸上渐渐涨红，几欲滴血。那些佛像栩栩如生，连衣带的褶皱都活灵活现，更不要说面上神态。男男女女们衣衫半褪，足上、头上、腕上带着层层叠叠的金饰，三两个挤在一起，将私密之处毫不避讳地展露出来，以各种令人啧舌的扭曲姿势行鱼水之欢。明明应该是冷冷清清的佛像，却比红尘男女还要疯狂恣意。端阳耳边的音浪冲击着他的耳膜： 神女，吾等候您多时了。 他的脸色由红转青，牙齿咯咯吱吱地上下碰撞，心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噩梦，那个噩梦成真了。呼吸间几乎要从肺部牵扯出棉絮，恐惧像看不见的手攫住了他，他像一个瞎子在冰天雪地崩溃地逃窜，颤抖着大喊： 我不去，我不去，别叫我，别叫我。 敏敏，敏敏。 赵太妃看见端阳忽然发疯似的大叫起来，朝着空气拍打，急忙去拉，却被猛地推开。端阳脸色铁青，扑过去用力地拍打着紧闭的殿门，凄厉地喊了几声，动作突然减缓了，黑色的血液顺着耳孔流出，在雪白修长的脖梗上拉出一条竖长的线。赵太妃的脑袋轰的一下发出了颤抖破碎的尖叫： 我的儿啊，来人，快来人。 耳边响起一个轻飘飘的声音，带着十足的讥笑和讽刺，像一阵刺骨冷风灌入了他的耳朵： 信女赵沁如，你是不是拜错地方了？ 赵太妃因焦急而涨红的面孔瞬间变得煞白，她倒退了几步，转头茫然四顾： 别叫我，别叫我，别叫我，别叫我。 地基凄厉的叫喊声越来越弱，向后退去， 身子软软倒下去的一瞬间，看见大门由外向内推开，随即所有恐怖的声音戛然而止，耳中只剩下树上的蝉鸣。清风带着赤红的晚霞涌入，漫天绚丽的华彩都在那一人身后。柳福一稳稳接住了地基的身子，目光冷淡地扫过阴暗的大殿，落在了呆若木鸡的赵太妃脸上。娘娘，她不动声色地提醒，刻意抬高了声音。地基中暑昏厥，需要叫太医吗？柳福一的脊背挺得笔直，保持着十足的警惕，衣袖里揣着九玄捉妖塔，但凡有一丝妖气，这宝物一定会跳出来，照得作祟之物无可遁形。可惜没有，带着热浪的晚风卷过他的发梢，四外天际的晚霞与莲花座上金身佛像相应，端庄肃穆，华美异常。见到佛像真身，外面的宫婢不敢逼视，齐刷刷跪伏在门口。透过他们光亮的发髻，远处拉马车的良驹百无聊赖地扫动尾巴，四面寂静的只剩风声。柳福一怀抱地基，衣袂摆动。 对，对。 赵太妃紊乱的呼吸慢慢平静下来，手指将帕子扭得变了形。她伸出颤抖的手，理了理发梢，找回了一些体面。 啊，是地基中暑昏厥，来人回宫。 赵太妃慢慢靠近了柳福一和其身旁神情严肃的穆瑶，似乎仍然心有戚戚，声音都蔫了下去。 佛寺里确有古怪，拜托诸位了。 太妃娘娘， 穆瑶清清明明的眼睛盯着她，那双琉璃眼瞳中容不得一丝隐匿的丑恶。 寺里并无妖气。 赵太妃猛地一凛，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懒洋洋的声音自众人身后响起。木生雪白的脸半隐在阴影之中，唯独一双黑润润的眸子似乎倒映着满池星光，是阴暗中石破天惊的两抹光。 赵太妃望见他的脸，眼中闪过了一抹青色，嘴角不自知地痉挛了一下。 木生手里捏着烧了半截的六支香篆，从黑暗中走出，嫌弃地伸到了众人眼前。 小小几根迷幻香便把你们都唬住了。 他没有在意赵太妃的神情，而是低头掀起香案上的桌布。 妙妙，快点。 香案后爬出手里捧着两大把香的林妙妙。 哎呀，没来得及烧的香都在这里了，回去查一查吧。 嘿嘿，柴妃娘娘，说来真是巧啊，下官从太仓过来遭遇船难，还是这几位大人显了灵通，救了下官一命。 郭修庞大的身影立在殿内，半弓着身子，满脸横肉的脸上讨好的笑，别扭的有些滑稽。赵太妃没有作声，尖尖的护甲翘起，有些心烦地用茶杯盖子刮蹭着眼口。柳福一专注地看着一旁满头大汗摆弄着香篆的老太医和一个穿绸布衣裳的年轻香师，不自知地拧起眉头，不知道在考量些什么。穆瑶安静地盯着自己的手，案前的茶水飘起如云的白气，凝结在他的睫毛上。 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